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上来我们讲到妙法莲华经第23品，药王菩萨本事品。今天讲到讲的这个药王菩萨烧身供养，烧身供养有三颗，一个是烧身，第二佛赞，第三师姐。这好多天呢没讲了，这个中间隔着这么多的时间，向下去还有连这个还有五品经文，这文字已经不多。总在7月半以前把这个经讲了啊。法华经有序分，有正宗分，有流通分，现在讲的就是全经的流通分啊，一共有五品经文。《法华经》分本纪两门，纪门有序正流通，本门也有序正流通。现在是全经的流通分。有人认为，正宗分最重要。一门开权显实，本门开进显远，称为正说。那么正说重要，流通不重要吗？流通更重要，我们说都重要。如人是密终边皆田呐，说是寂门开进，这个开寂开身显实啊，有无量众生得无量功，得无量利益。那本门开进显远啊，那个法身大事增道损生啊。那么到了流通分，这个流通分说什么呢？啊，流通分有没有功德利益呢？你看看下边有没有？这重要不重要啊？ 重要啊。 法华经一字一句都重要。我们就从这儿从上面接着讲啊，作事供养已啊，从三昧起儿子念言，我虽以神通力供养于佛。我这个念的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397页啊，397页，从后数第三行，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啊， 既复诸乡，兼谈熏露斗如坡，必里家沉水交香。又因兼赴诸化乡友满1200岁矣，乡友土身。于日月净明德佛前，以天宝衣儿子缠身，灌注香油，以神通力愿儿子染身，光明遍照80亿恒河沙世界。这是染身。染身的方式方法啊，染身的时间1200岁，因为过去的那个菩萨寿命都长，我们这个寿命都几十年。燃身的光明遍照80亿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其中呢就是指80亿恒河沙世界中之诸佛啊，同时赞言是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上边我们说的智者大师啊，行法华三昧，就是诵经诵到药王菩萨本视频，就是这两句话，是真精进啊，是命真法供养如来，勤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啊。你看这个法华经现在到流通份，重要不重要啊？若以花香璎珞、烧香、墨香、涂香，天增梵盖，即海此难兼贪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说不能计。假使国称妻子布施，亦所不计。种种诸香啊，这是讲这个五尘当中香尘啊，果称妻子，通通是身外之物，不是身外之物吗？啊，药王菩萨以身供养啊，跟这个果称妻子种种诸香供养那是不一样的。人这个身见最重啊。善男子，是命第一之师，于诸师中最尊最善，这就是法布施，以法供养诸如来故。做事予以而各默然，其身活然1200岁，过世以后其身乃尽。下边一切众生悉见菩萨做事法供养已，命中之后复生日月净明德佛果中，与净德王家借家佛座，忽然化成。这个地方好像什么上次讲的时候呢，就讲到这儿啊，讲到这个地方。一切众生悉见菩萨，就是啊药王菩萨的前身，做事法供养已，就是燃身1200岁，命中之后复生日月净明德佛果中。这个一切众生悉见菩萨 就是日月净明德和法会当中的一位菩萨。那么这烧身呢，身烧了身就没有了，就像我们人一样，身烧掉了还有吗？啊，命中之后复生日月净梦净明德佛国中，哎，他还头转生的又转生的又生到这个净明德佛国中，与净德王家借家佛座，忽然化生，啊，这个诸佛的国度，众生的生生死死这个形象也不太一样。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处乐世啊，怎么生法的呢？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都不一样啊。他这个呢，化生，忽然化生，像西方极乐世界，像西方一样，那也是化生啊，莲花化生。与净德王家，净德王家就是他投生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净德王就是他的父亲，既为其父而说戒言，既为其父而说戒言，大王者今当知，我精心彼处，即是得现一切。现诸身三昧，勤行大精进，舍舍奈所奈之身，啊，说是戒已，而不佛言，说日应净明，日月净明德福今故现在，我显供养佛已，啊。得一切众生于眼陀罗尼，复闻是法华经，八百千万亿挪由他真迦罗、频婆罗、沃陀婆等界，嗯，大王，我今当还供养此佛。这个理想呢，说明一个道理。佛的寿命长远，你这位菩萨舍身供养以后，哎，又升到这个日月净明德佛的国中，与净德王家忽然化生，烧身供养佛已，得陀罗尼，闻法华经界，即是得法性身，常不离佛。他说若要事迹，这是于中阴身得闻妙法，啊，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就是这么一转身，他烧身以后，啊，他又投到这个日月净明德佛国中，于净德王家，那么他这个法华经复文是法华经八百千万亿挪由他真迦罗摩多戒，在什么地方闻的呢？不是在烧身以前闻的，啊，也不是忽然化生升到净德王家闻的，就在这个中间闻的，啊，你看这个闻呐，在中间闻的。那么个中间是什么时候呢？中阴身，啊，中阴身呐，从这个教义上看， 这个中阴身不单是我们人类法界有中阴身，施法界都有中阴身啊，因为我们是人法界，这个教中呢是常讲的，人死了嘛就投胎去啊，还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啊，还是我还是去做人，再去做投胎做人。那么你去投胎做人也好，下地狱也好，升天堂也好，还是直接去，还是中间有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中间有个过程啊。你比如我们这个人，假设我们这个人也没有做什么大好事，就是念佛念到离心不乱了，那我们升西方就有把握啊，屈身背请到娑婆啊，上品上升啊。要是做了坏事，大坏事啊，这忤逆十讷啊，啊出佛身血啊，啊这生堕地狱，那个呢也快。那个生堕地狱是什么样的？就是你这个人啊做了这个忤逆十讷这个大罪、啊、生堕地狱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个身体不要转换，不是我要还转换中间有个什么，没有的，就是裂这个地呢马上就裂开了，直接就下去啊，没有中阴身啊。这个中阴身指什么人呢？啊，不也不是大坏，也不是大好的，非大善非大乐。那么你这个人死了以后，偷生也要有一个因缘时节，就是我们这个人要是还要去做人，那就你的投胎的父母因缘，还有个时间的快慢啊，再慢也不能超出49天，那就投胎。也有49天不投胎也有啊，还有的，啊，也有的。这个众生的生生死死这个形状，可以说是千差万别的，不能够一概而论。他们说这个魂死的人，就是我们这个人魂死，什么叫做魂死呢？不是正常的，有病死是正常的啊，寿终正寝，不该死你自己想死，比如说上吊的、偷活的、跳楼的、复读的啊，有种种的手段致死的，这个都叫做魂死。特别是你自己想那么死的，魂死这个报也不好过啊。可是我啊没去试验过啊，那个魂死的，如果你要是上吊，就是我这个就怎么死法的好呢，上吊啊，上吊死，你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啊，不应该死，你要想办法死，这叫个魂死。你既然是愿意，就是你每一天到那个时候你都要掉一次，那你愿意吗？就掉一次。就是我投河死的，投河死的，你天天你就投一次河就死一次。没有投河的时间，没有上吊的时候了，这一时的这个思想转不过弯来了，我要想清死了，那个死也蛮痛苦的。你比如说上吊，那个上吊，这不是上吊吗？弄个绳子吊起来，脚底下嘛弄个凳子，吊起来以后嘛脚一踢啊，这个人就悬空了，悬空的就吊起来了， 掉下来了，那个绳子是越勒越紧呐、啊，气不气又出不来啊。到这个时候呢，他也喊苦了，喊苦喊不出来，这叫起来喉咙里啊，这喊不出来啊，啊，哎，人家说是吊死鬼扑屁股，两个手就扑屁股，啊，蛮痛苦的。有人说你要吊，你要死，你找不到替身的还不能投胎呢，啊，要找一个替身你才能去投胎，所以那就不是49天。这个我们也是，反正这种事儿呢，不能够说其无啊，这个中阴身。人类社会啊，这个中阴身呢，它有个身，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灵魂出窍。如果中阴身不懂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像我们每天晚上夜里睡觉的，睡在床上，眼睛、耳朵、鼻子、身体啊都不起作用了，在这个梦中，这个肚头意识是个什么东西呢？那也有一个身，你在梦中活动的。我今天吃中饭睡觉，讲经之前我还睡个做个梦，历历在目。那他也有身呐、还是跟人家讲话，还是做什么事情跑来跑去的，他也有个身。那个身呢，就叫做一生身。一生身就是中阴身，是不是啊？就是人睡觉如小死啊。为什么道理？为什么如小死呢？你这要睡醒了，马上又回来了，啊，就是这个一生身。有的外道做外道功夫，我曾经遇到一个，那个姓陈的一个居士，啊，他做外道功夫，他那个外道功夫呢，他那个魂灵啊，不讲魂灵啊，灵魂能出窍。那个灵魂像什么东西呢？就像个小孩子一样，他可以跑出去，夜里像他能跑出去，还能回来。那个身就是一生身。我们众生这个心啊，九法界的众生，十法界的众生，这个心都有心呐、这个心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我什么东西不依靠，就单单一个心存在是不可能的啊。说单单我就是有个心，没得什么，这个都没得身，可能不可能啊？我人死了，我离开这个身了，100多年离开他了，你还没有去投胎呀、还没有投胎，我这个地方心是有的，那个心有能够独立有一个心吗？你就是夜里做梦，你这个心，这个独头意识能够独立不能独立呢？不能独立，它依附什么东西呢？那就是那个舍，那就是舍身。中阴身也有中阴身这个舍身啊，你看不到，佛菩萨看得到的。你比如说你在床上做梦，什么梦都会做的别人在你床边上走在你床边看不到你做什么东西佛菩萨看得到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业力的问题。我们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看不到你就举头三尺有什么，这个屋子里像净写个神明，天龙八部什么人都有，这我们这个凡夫肉眼是看不到的 不能说你看不到就没有啊。那个中阴身啊，从这个道理上看，施法界都有中阴身。说是那个极乐的，比如说下地狱的，这个五力十力不摄的，出国神学的啊，是父是母是阿罗汉的啊，这个生身下地狱，那是最极乐的啊。那要比他好一点的呢，啊，那个从这个地狱跑到那个地狱里上去，他也有个中阴身呐，时间有长有短，也有中阴身，啊，这个众生界，此中讲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啊，忽然化生于净德王家。哎，他又来做人了，啊，还在那个日月，还在这个日月净明德福果中。那么他这个《法华经》是什么时候闻到的呢？在中阴身中闻到的，啊，不是化生之前，也不是化生之后。所以说，要事迹，则于中阴身得闻。佛尚且自己入中阴果，这个中阴有一个果，这个果呢就是个中阴界啊，这个中阴界，施法界有个施法界，施法界都有个中阴界，就包括在这施法界当中啊。佛进入中阴果，把这个中阴界所有的中阴界的众生召集得来，为说大乘经啊，这个中阴果说大乘经。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中阴果啊，受教的人的对象是什么呢？说大乘经那都是菩萨呀，啊，中阴果里向也是什么人都有，啊，十法界众生都有，叫中阴身，嗯，啊，有的地方呢，这个中阴身呢又叫做异生身，但是异生身这个解释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单就异生身来讲，哎，就是中阴身，异就是心。啊，这个心，一切众生都有心，啊，施法界众生都有心，佛也有心。这个心呢是不能够独立的，是我什么也不依靠，我单单有个心是不能够的，懂不懂啊？我们常说的，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如果说作为一念心，把这个一念心作为法身来讲，那你这个法身是骗法界以为身呐，你不能够独立的，嗯，不能够独立的，啊，能独立的这个东西呢是有的，啊，无始无终，非因非果。这个东西是独立的，啊，就施法界来讲，施法界的众生都有心，施法界的众生都有身。他在教中呢，他不是讲身心，他是讲五阴，就是舍、受、想、行、识。受、想、行、识就是你这个心，啊。把这个心呢分开来，啊，把这个身呢合起来，叫做舍；把这个心呢分开来嘛，就叫受想行识，心的功能。啊，我们参小佛的时候，也听到人家有这么说， 但是这一句话呢，我们在文字当中呢没有找到根据，在经教中呢我们没有看到过。说什么呢？他说罗汉有入胎名，菩萨有各阴婚，对不对啊？那么这个话是这么说啊，这个文字在什么地方呢？不是《法华经》都没有的，我没看到过，都这么说。那么从这个地方讲，佛尚且入中阴身，入中阴果，教化众生，菩萨也有中阴，你看看，这是罗毅大师不得住门住住住的心情上上的啊，入中阴国教化，何况菩萨无中阴身呢？菩萨有中阴身啊。那么菩萨有中阴身，这个菩萨的位子一直到等角为止都成为菩萨，降佛以还都成为菩萨。我们上边我记得那个是法师品就讲了，说是我们人有梦啊，大修行人有梦，梦的梦，大修行人有梦就没得梦，没得梦的人只有一个人啊，那就是佛。佛称为大角，又称为角满啊，五住究竟，二死永亡，不得梦了啊。除了降佛以还都有梦，从这个六境啊，五品、十信、住行、相地等角这个位置啊，凡是我比如我出地要想进等二地的时间，他预先都有梦，是吧？都有个预兆，都有个梦。想将要成佛了，预先也有梦。就上面这个文字你们可以自己去法师品啊，我这个书不在这里，都有梦的。从这个六记诵诵也可以知道相似句，四度虽前头，漏尘未尽空，眼中犹有意，梦里见华红，赫尔心开悟，沾染一切通，穷远犹未尽，上见月朦胧。这是讲这个分正位啊，那个大角。这个佛这位佛这个这究竟地呢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实性，更无依法心啊。菩萨还有中阴呢，从这些个大乘经典里下你可以对照比照，都有中阴。那个菩萨的中阴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能够去随意去揣测。他有无明，就像我们有生死一样，我们这个众生有生死，我们这个生死太粗了，这叫做分段生死啊。把这个一期的果报的舍身了了，丢下来啊，我再去投一个胎，这个是粗了啊，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凡夫都可以看得到。除了到了这个了了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是在法性身上受的，这个法性身破一品无名，正一品 法性神，那就是法性，这就是法身。但是这个无明的品数多了，有42品呢。你破了一品以后，还有一品等到你，破了一品还有一品等到你，啊，说在这个中间，也有一个中阴身，这就是菩萨的中阴身。我们要从这个大乘经典啊，包括佛说的，啊，过去的祖师说的，祖师来解释大乘经典，都是以经解经，啊，拿这部经的道理解释那部经，就是拿佛的话来解释，要不然呢，那就是他自己悟的，悟也有根据。你比如说智者大师啊，灵山妙悟啊，智者大师也不过是一个五品位呀， 啊五品位，五品的外凡位，他还是外凡，还没有进入内凡，见色烦恼都没有破啊，但是呢，他能够知道如来秘密之道。跟个智者大师讲法华经，讲一个经题，讲一个妙字，他讲了3个月，从哪儿来的啊？悟的来的，他证了法华三昧嘛，啊，他所悟的道理都跟佛的道理是一个样的啊。所以天台家以法华经立一宗之教啊，法华经自从智者大师解释过以后，再也没有人来解释道家，你就是佛出世也不过如此啊，也不能超过啊。了了分段生死，分段生死是有中阴身，进一步了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我们就不谈中阴身，他有梦啊，那个梦是什么呢？你说梦是什么？啊，那梦就是中阴，哎，你到什么时候没得梦呢？你把你这个无明烦恼通通断光了，哎，就没得梦了，那就没有中阴身了，大觉朗然。这是我们呢，在这个地方啊，在讲的这个中阴身。下边自己这个薄夷即作七宝之台，上升虚空，高7多罗数，往到佛所，头面礼柱，和十指掌以戒赞佛，容颜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是曾供养锦父还勤锦，而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说是戒已，而不佛言世尊，是世尊犹故在世。啊，这个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烧身，他本人呢，转了一个身，他日月净明德福呢还在，像这种事情，在我们娑婆世界，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也有的，啊，也有的，在经中是没有的，啊，因为为什么道理呢？在我们娑婆世界，如果一个人，一期果报了了，要去投胎，你就是今天死了，明天就去投胎，你再重新做个人，也不得1、20年里做不了一个人的，啊，那要时间的，不是像这个。 哎呀，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他忽然化生，化生的人就不是说三月怀胎十月怀胎三年如虎，就慢慢来的，马上就是个人，对不对啊？底下如来佛主而是日月净明德父告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善男子啊，我涅槃实道，灭尽实智，释迦牟尼佛入涅槃是说《法华经》之后啊，在涅槃会上一日一夜啊说涅槃经，一日一夜读涅槃的，在居士诺城啊双林树下啊说涅槃。那么日月净明德父说过法华经就入涅槃了啊，这书虽如何难是传作，我于今夜当过涅槃。涅槃就是灭度啊，不涅槃呢就是入涅槃啊，进入到不生不死的啊那个境界，那就跟涅槃。又赐一切众生喜见菩萨，善男子，我以佛法逐累以汝，即诸菩萨大弟子，并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个佛法逐累给谁呢？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意义三千大千七宝世界诸宝树宝台，即给使诸天系缚于汝，我灭度后所有舍利亦缚诸汝。可见的日月净明德佛灭度以后也是分身得舍利的，当令留步广设供养。这个广设供养，一个是留步，留步佛法啊，留步舍利啊，起若干千塔，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分身舍利啊，分身呢就是身体火化以后所得到的舍利，就是分身舍利啊。像多宝如来宝塔，多宝如来从地涌出的那这个全身舍利，它不是啊。此日月净明德佛起若干千塔，也跟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多了，十洛果王都争这个舍利，多究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有多少？就是说八万四千舍利流散于娑婆，那也仅仅乎是说起大数，说起多啊。佛的舍利南阎浮提据传说得十九颗，中国有三颗啊，有出土的就是这个无欲王，那是出土的释迦牟尼佛的舍利。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一百年，无欲王出世，无欲王是铁轮王，铁轮王他能够驱役鬼神，他就把天下所有的舍利啊都收集得来，用七宝泥做这个宝塔，那个七宝泥就像无欲王那个舍利塔 你没多高呀、啊，吃怕高，不是常说的吗？有的人到这个无欲王去拜舍利，那个舍利是神物啊，人人看着都不一样。那个舍利塔，那个塔呢，不是像我们这个现在造这个塔几层几层，像那个藏教的那个塔一样，这中间呢有一个小钟，倒挂的。那个舍利在这个小钟底下，也把它绳子拴到，也把它东西撑到，就悬在那个地方，不可思议，照相是照不下来的。有人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这个话筒在50-60年以前，吴越王有个舍利单，听着拜舍利，外国人就相信这个舍利嘛，想照相，再好的照相机怎么照照不下来这个照片，为什么呢？佛的身体是没有相的，照不下来。84000舍利，吴越王造84000塔，请当时的耶舍大长者大乌罗汉，大乌罗汉有神通啊，他把手一伸，手背把这个日月光遮到，这个世界嘛就黑暗了，手心呢放84000道光明，光明所照的地方，那都人家说是看风水啊，那个风水最好的，那就是8000-6殊胜地，那个鬼神，就是那个鬼神，那不是像我们人呢、啊，他有神通啊，他有五通啊，就是难道这个光所照的地方，鬼神呢就把这个塔呢，就摆在这个地下，一种多难南阎浮的舍利塔。在中国出土的呢，就是吴越王，是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就那么个舍利塔。此中日月净明德佛啊，因为这个佛，因为实际上佛的这个舍利就是佛的真身，有因缘就主持，有因缘的这众生有这个善根因缘啊，他也做佛事啊，舍利不是也做佛事吗？见舍利就像见佛一样啊。如是日月净明德佛赐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以逾越后分入狱涅槃。底下奉命任持，而是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见复灭度，悲感恼恼，恋慕于佛。这就是说佛示现成道也是度众生的啊，示现灭度也是度众生的。你看看，见父灭度，悲感恼恼，恋慕于佛即海此难艰难为祭，供养佛身而以烧之。火灭以后，收取舍利，做84000宝瓶，宝瓶跟宝塔意思是一样的啊，起84000塔，高三世界，这个呢跟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宝塔就不能比了，释迦牟尼佛那个舍利塔就这么高，有一尺高，他这个宝塔是高三世界，表刹庄严，翠竹梵盖，玄宗宝殿，有种种庄严。同是一个凡圣同居土，佛的寿命跟众生的寿命不一样，国土的庄严与不庄严也不一样，不能够一概而论。这是我们小佛的人也应该，不是应该知道，是应该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们不是常说我们这个心包太虚吗？打起普陀来念起文殊来，心包太虚，他不是念吗？啊，你这心包太虚，啊，你包了多少了？心包太虚，福的世界你也都要包呢，你都要清清楚楚呢，啊。第二是烧背，而是一切众生悉见菩萨复自念言：我虽作是供养，心犹未足，还没有满足。我今当更供养舍利，上来燃身是供养日月净明的佛的。啊，现在呢，日月净明德佛已经入灭度了，舍利还在。啊，舍利在就等于是佛在。说是我还要心有未足，我还要供养呢。佛不在了，我就供养舍利。我今当更供养舍利，便于诸菩萨大弟子及天龙夜叉等。一切大众，汝等当一心念：我今供养日月净明德佛舍利，作是予以寄于八万四千塔前，染白服庄严背七万二千岁而已供养。上来燃身千二百岁，此中燃背，燃了多少时间呢？七万二千岁。有人就问呐，烧身的时间千二百岁，烧背的时间为什么要那么长呢？答啊，烧身是为了自省啊，身尽入灭啊，今为弘法利物会三，故曰令无数等即言无数声闻，即言无数声闻发菩提心，故知喜见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于福灭后，不令此等住于小果，啊，染白虎庄严背。所以现在，啊，染白虎庄严背。底下第三呢，利益，令无数求生闻众无量无生其忍，发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是得住现一切舍身三昧。这讲这个利益啊，这个利益是由于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燃背七万二千岁啊，他燃这个背燃一万二千岁，别人得利益啊。你看看啊，令无数求生闻众无量无生其忍发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功德大不大呀？啊，皆是得住现一切舍身三昧，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现一切舍身三昧就是普现舍身三昧，得到这个三昧就能够普现一切舍身了，像观世音菩萨啊，前处有求前处应，普现舍身吗？底下讲现报，而是诸菩萨天人我修罗等见其无备忧悲忧恼悲难而作誓言：此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是我等师，教化我者，而今烧背身不具足， 于是，一切众生悉见菩萨于大众中立此誓言：我舍两倍。这个烧这个倍呀、不是烧一个膀子，烧一个倍就是胳膊呀，那倍。还有一个背呢，还有罢了，还能够活动活动。如果一个人两个手都没有了，这个东西就困难了。穿衣服也困难，吃饭也困难了，他这里讲呢，我舍两倍，这个燃倍是烧的两个倍，必当得复金舍之身。若是不虚。如果这个事情功德利益功不唐捐的话，这令我两倍还复如故。这是他的他立的这个誓言。做事是以自然还复，因为这个当时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燃这个两个背这个背一燃，这两个手背都没有了，这个看叫人看到是忧恼悲哀呀、但是这是我们的师父啊，我们的师父没得两个膀子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呢他就发愿了，发这个愿，发这个誓愿。有这个愿，人有善愿，他就满这个愿。满这个愿的两倍还复如故。这种事情呢在过在这个我们这个佛法当中也很多。你像这个善有太子入海取宝遭这个乐有太子把个两个眼睛给他刺瞎了，他也就是还复如故的嘛，就这些个事儿，这都是不可思议。由是菩萨福德智慧醇厚所致，福德智慧福德智慧是庄严法身的，法身不是说这个法身无相、法眼无暇，法身不得生，法身清净妙法身具象三十二嘛。你有这个功德，有这个智慧，用以庄严法身，这个法身绝对不会说我这个法身不得两个膀子的法身呐，清净妙法身具象三十二。从这一句话可以进一步证明，就是说众生这个心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不能独立存在的不能独立存在的，对不对你说我开了悟了明心见性了，我证了法身了什么都空了本来无一物了，本来无一物。六祖大师说本来无一物这句话的时候，他从什么都说出来的还是在空中说出来的还是从他这个肉身有这个身体说出来的对吧然后我们虚云老方开悟了，开了悟了以后就没什么都没有了，虚云老方还是跟我一道谈话说吃饭跑路不都一样，还不有人吗？还有个身体吗那释迦牟尼佛开悟那个悟更大就是大悟只有一个人，释迦牟尼佛的悟就悟到底了， 悟到底了还有身呢，不是有身吗？没得身，八万四千舍利从哪来的？所以这个佛法，佛说无量法，对治众生心，对治什么？叫你不要执着，说有以后就执着有，说无就执着有，执着无，就犯这个毛病，佛法是圆融的，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你想想看，就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什么都没有，真的没有啊，有没有啊？普的智慧庄严，下边福告。这个福德智慧所致，当尔之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田玉宝华，一切人天得未曾有，金舍之身必当得福。金舍之身就是指妙角的积果，究竟的长舍，我们从这些个这大乘经典的文字上看，一切众生喜见菩萨我舍两倍必当得福金舍之，舍才能够得，你不舍怎么能得呢？这一切众生喜见菩萨的舍，他舍两倍，这个舍两倍，这个利天的这个本钱，这个赚的钱就大了，得福金舍之身，不是舍了就没有了，舍得舍得，有舍能得得，你不舍就不得，这个金舍之身就是妙角积果的究竟长舍，这个身呢？是三身一体之身，佛告宋王花菩萨：“欲如意云何？一切众生喜见菩萨，起意人乎呢？”这是金药王菩萨是也。其所舍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挪由他说，菩萨。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单一个布施度，这舍就是布施度他不是就这么舍这么一次就舍这么一次这是说的其所舍身布施，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挪由他数，所以你要想成佛这个佛怎么成佛的要想成佛必须要度众生，度众生就要行六度往生这是一定的道理，没有这么戒经，没有戒经你看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就是单舍这个眼睛单舍眼睛这个众生这有的是视线的，有的是真实的，舍眼睛嘛，行菩萨道舍眼睛，舍利弗不是也想发菩萨心的羡慕大乘想发菩萨心想成佛有你要成佛就有人考验考验你，你发菩萨心也有人考验考验你，看你这个心还是真的还是 假的。那有人你要心不知道，他说我要进入发达的心不知道，有人来考验他。哎，行菩萨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呐、啊。既然想做布施，他说我家里像我的妈妈有病啊，先生开了个房子，要那个发菩萨心的，那个眼睛做药引子。哎，舍利弗一听不错啊，这我正是发菩萨心的，这么巧法的，就有人来啊，要眼睛。舍利弗，既然我就发了心了，要眼睛，这不是眼睛一下子就挖下来了，挖下来了。这个掏眼睛这个人呢，就问他呀，他说你这个眼睛还是左眼还是右眼呢？他说我这个眼睛是右眼，哎呀，弄错了。他说我掏的是左眼，你这个右眼不能用。这个舍利弗心里想就难过了，哎呀，说这个菩萨心这么难发吧？他我这眼睛都给他了，他还不行。那怎么办呢？要左眼。这个舍利弗当时咬咬牙齿，这个发菩萨心看来这么难发的，又把这个左眼给挖给他，把个左眼挖给他，这个掏眼睛这个人呢，要放在嘴里，放在鼻子上闻闻。哎呦，说你这个眼睛这么腥，这么臭法的，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啊？不行，不要。他往地下一关，用脚一踩。舍利弗从这个时候呢，这个发菩提心就不发了。他说这个菩提心我发不了，我吃不消。难行能行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单舍这个眼睛珠子铺满3000大千世界，铺满3000大千世界啊！这个3000大千世界眼睛珠子那一个眼珠，没有一个针下来丢下来，戳不到这个眼睛珠子高头的。人这个身体要是什么？身上割块肉下来，我看至少问题不大啊。烧几个香巴子也还能勉强。叫你把眼睛挖下来，哪肯发现？我就现在当场试验试验，行不行啊？这个都是真的啊，可不是假的啊。那个，你看这个佛经当中。舍身饲虎，割肉喂鹰，这些个事儿，这个嘛，我们也要知道，这个行菩萨道啊，它也有种种善巧方便。要是按照我们现在的凡夫，恐怕就有困难。又有困难，但这事都是真的，六度万分呢，定若干劫数。有人说，是行若干劫数。你看我们的这个顿教法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法华经》上看，那看你成个什么佛。我不放下屠刀，我也是佛。我这个佛呢，就是礼记佛，对不对啊？如果你要成一个究竟妙教佛，你在这个大正法华经上看看，你就要晓得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不是那么容易。不要说成佛了，那个太虚大师说的这么几句名言呢：仰止为佛陀，修行在人个。你不要说我成佛了，32相80种好了，你就把个人做好了，作为一个成佛的基础，就还不那么容易呢，底下是劝修， 树王话，若有发心欲得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于国称妻子，即三千大千古渡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一个是身内之物，一个是身外之物啊。这个众生的身见，这个身呐、啊、不得了，是个宝贝一样啊。啊，人这个身见，现在这是人的身见，那跟蛇啊，能燃手指，燃手指嘛，燃手指的就是燃这个手指的。我们这个恐怕在座的也有燃手指的，乃至足一指，足一指呢不是我这个脚趾的叫做足一指啊，这个脚趾头能供佛吗？是不能供佛的，对不对啊？啊，足呢就是满足，比如手指，手指头呢有这个手指头有三节，啊，燃一节，再燃一节，再燃一节，啊，就满足这一个指头，这个足一指，啊。手指一节两节，足一指呢就是满足，把这一个手指头给它烧尽了。一般这个燃手指嘛都是烧一节，顶多的嘛烧两节的，全烧了的呢不大看的，都是烧光了的，没有。众生的身见最难拔除啊，所以燃指的功德远远超胜于国称妻子啊，那是外财。对这个燃身燃背燃指烧香拔这件事儿，我们当今社会在我们这个佛教界我们那个时候几十年以前，解放以前，这个受戒，凡是戒常住受戒都烧香巴的。烧香巴这是大乘法，受比丘戒是不允许烧香巴的，受比丘戒不烧香巴的啊。我们在宝华山受戒啊，我是沙弥头嘞，打沙弥跪比丘，火烧菩萨头，沙弥你要跑到宝华山去受戒去啊，那个他不是我们禅宗道场打人们用香板呢，柳树条你要跑上去受戒去啊，那个开堂时候就问你，谁叫你来的啊？师父叫你来的啊，老几下子，师父不叫你来你还不来呢，你说我自己来的，哦，你自己来的啊，师父没叫你来你就自己来呀，又老几下，你总是他总要老你几下的。打沙弥，这个沙弥啊，那个受戒他把头都剃光了，那不是头发啊，那打下来蛮结棍的，那个柳树条抽一下子蛮疼的。那我们那时候当沙弥头有个好处，这个沙弥头啦，沙弥头就是五师傅，一个堂口的有四个开堂陪堂三师傅四师傅，这个沙弥头是不来打的，别人来打沙弥头不来打。烧香吧是火烧菩萨头，只有受菩萨戒才烧香吧，受比丘戒是不烧香巴的。为什么道呢？比丘戒是小乘法啊，小乘法，这个小乘法呢是执着于事相，盖此身法四大五常，父母居养不可毁伤。那儒教里这么讲的啊，我这个如果说是 盖此身的话，就是我这个身上所有都是父母所生的，嗯，啊，不可毁伤。你要一烧，那个父母都说都心里心疼啊，嗯，啊，受菩萨戒才能燃香妈呢，啊，这是大乘菩萨戒法。所以这个《法王经》，若不燃身燃拜者，燃身燃拜燃指，非菩萨，非佛种性，这是规定下来的。特别是从这个《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啊，燃身燃背来看，他这个不叫做身供养，他叫做法供养啊。把这个法供养，你能够存心作观啊。它这个功能呢，就在这一点，善能存心作观。明明是烧身，明明是燃背，烧这个背，那怎么说是法供养呢？这个就是要我们这个用着我们这个心力来转变的。法供养是真精进，是命真法供养如来啊。毗尼当中啊，烧身烧纸，是不允许的啊。那么此中《法华经》啊，劝人家烧身烧背烧纸，什么意思呢？大乔治变，这大乘教跟小乘教的制度呢有所区别。教义也不同啊，小智戒罪，从小乘戒来讲，比如叫戒罪，你烧这个叫戒罪；大智另烧，你看此中劝你烧啊，啊，梵王经不不明明告诉你嘛，不烧还犯戒呢，啊，不烧犯戒呢。这大乘跟小乘，它这个观想不一样。啊，节理不一样，小乘他就限制这个事项，啊，限制事项，啊，《梵王经》曰：“若不烧身、烧背、烧纸供养诸佛，非出家菩萨。”啊，《大富顶经》曰：能与如来向前燃身燃一灯烧一指节，以及于身上设一香柱。你看这有多大的功德啊！无时宿债，衣食愁毕。我们寺过去这个烧香，是烧香吧，是全国出了名，全世界出了名的。现在我们也没检查过。过去广门寺的和尚，不知道哪个和尚身上没得香疤的，起码都有几十个，啊，都有上百个、几百个，对不对啊？从我身上也有，我这身上多了没有嘛？不到两百个，一百大几十个都有的，是吧？我烧一个院子有108颗，啊，烧一个那个万字，啊，是万字是17颗，我这个身上我这还烧个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呀？就烧了个是谁，念佛两个字一直到现在没烧。我这个是谁，这个念是谁两个字，这是还清清爽爽的。过去烧宝塔的，说背后烧个大宝塔，7层宝塔，那烧多少香吧？烧个大念佛珠子，那搞的是不稀奇啊。所以现在你看看这受戒戒长处。不允许烧，这个烧，不卫生，不卫生， 但是出家人呢有出家人的道理，你说他不卫生啊，从小乘教来讲是不能烧的，但是受戒的人他不是都受比丘戒啊，都受三坛大戒啊，啊，这个烧香吧呢就不是烧那个，不是烧你这个比丘头啊，烧你那个菩萨头，要注意这个，要知道这一点。烧一个香，烧一哪怕烧一个香，那个楞严经中说了，无时速待，一时酬毕，顺小那容易，我不烧啊，那有什么难的？不烧好就不烧嘛，好的嘛，我也不犯小乘戒，从大就难了。啊，烧乃不易。虽然这么说，燃身燃被燃指，我看现在逐渐逐渐这个风气呢，慢慢恐怕无形当中就转变了。我们在这个最近这个几年当中，有的放戒的常住。我看也就是也就在戒受了戒就烧了，就在戒上就烧了。早几年呢，中国佛教协会才把这个制度传达下来以后，大家呢还有耐于这个制度，所以大家呢戒常住不烧，回来以后自己慢慢有的烧有的不烧，恐怕一直到现在有的人出家人呢受了戒以后不烧香吧的还是有的，不烧香吧就方便，有种种方便的，是吧？烧了香吧就有些是就不方便的，是吧？这个，那此中呢，是是以不耻为大，这大小俱坑，当知。此土的机缘就是指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显密大小，对这个大乘小乘呢有些人搞不清楚啊，不晓得怎么做是持大乘戒，怎么做是持小乘戒，有吃有饭啊。大小乘戒都有开，有开着吃饭，要懂得这个道理。此土机缘显密大小，不知先小后大。这我们佛教里啊，什么叫做先小后大呢？小乘教是大乘教的基础。啊，是大乘教的基础啊！既然是大乘教的基础，你要想学大乘，你也不能够把小乘教就丢掉。没这基础盖房子，没这基础能盖吗？啊，没这基础这个房子怎么盖？盖了就要倒，啊！不知先小后大，依何下次？应开小下，宜称大下。讲开先大后小，何心而受啊？为退大求小而凡学小法也呢？先小后大是开小乘遮佛，先大后小遮菩萨开佛。这就讲这个大小乘的戒相开遮啊，先小后大。我们凡是出家众啊，出家二众受这个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都是先小后大啊。先受比丘戒， 后受菩萨戒，木头啊，这叫做先小后大啊，并不是有些人，特别是有些这个在家中啊，这我不受比丘戒，我就单单受菩萨戒啊，先小后大，开小乘遮否呢？这个小乘对于大乘，它有些是要它有遮，小乘开小乘，为什么小乘遮呢？就拿这个燃身、燃被、燃香这一来说，小乘是不允许烧的。那现在你比丘戒受了，比丘戒是不允许烧香巴的，这是小乘之遮。哎，你最后你受了菩萨戒，菩萨戒要燃香、燃被、燃，你开不开？是吧？这叫开小乘遮否。如果对大小乘戒不晓得开遮持犯，就麻烦。先大后小，则菩萨开佛啊，开遮之法俱在菩萨戒本，先大后小仍命菩萨比丘，一戒之内两众如何？再大以大乘的位次，再小以小乘之戒次啊，就像我们这个诵戒一样，再大一大戒，再小一小乘戒次啊，一身之中二体合一。我们受戒是一个人去受戒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人去受戒的。这个大乘戒、小乘戒受戒怎么得这个戒？得这个戒呢，就是得这个戒体啊，大小二乘都有戒体啊。如果你受戒不能这个戒体，这个戒是白受的啊，仅仅乎有一个形式。这个戒体一般通称为无作戒体啊。受小乘戒得小乘无作戒体，你得到这个戒体以后，你这个任愿持小乘戒，不假作意啊。受大乘戒得大乘无作戒体，你要得到这个大乘无作戒体，你任愿持大乘戒，不会违犯，这个就是戒体。就像开了悟的人一样，我正开了悟的人，开了悟的人，你再叫他去杀人放火的，就绝对做不到的啊。你比如说出国阿罗汉，出国阿罗汉就是出国啊，他正了出国了，他以为他的戒体啊他走路他那个脚呢就离地了，他不上升啊。你看这个是不是怪不怪啊，微妙不微妙啊，啊，任运而运的，啊，你说我这个人不杀生，不杀生，你也不，你正了出国，你还是人呢，你还要走路哎，哎，他这个走路跟我们走路就不一样，这任运就不杀生，啊，一身之中二体合一，我们去受戒，受比丘戒也要发无作戒，受菩萨戒也要发无作戒。这是非常戒，一般呢，一般受戒都，我看都马马虎虎的啊，受了戒就罢了。大乘无作戒体，啊，极致佛身，一直到佛身，因为大乘无作戒体嘛，啊，称性的，好吧？比丘无作戒体的律意俱进行说，就是仅。这个一生，这比丘戒比之，就指这个一生，啊，大饼一大饼与小取意从何？啊，以住持僧宝为人天榜样，比丘鬼则亦不可归。 不可亏。小宋于大招损随者，未受大戒的人不能够道听啊，不能够道听啊，就是我们这个宋观王经，没有受菩萨戒的人是不能听的，懂不懂啊？没有受大乘戒，不能够听，听就道，犯道戒，犯道戒那不是有过吗？所以这个大小乘呢，这个界限也是蛮复杂的，开遮吃饭。啊，比如说是不妄语，这个不妄语是一切大小乘戒的根本。啊，你要是执着不妄语，这个不妄语也会生过呢。是一个打猎的，看到一个人打猎的，追一个猎物，向东走了，人就问，看那个猎物，看到了，向东走了，哦，他跑去追着这帮人，把他杀掉了。你是吃了戒了，我不妄语，那个你这个不妄语就害了那一条命啊！你看看，你还是这个戒还是持还是开？要持你就害了一条命，那时候要方便开，没有上跑向西跑了，你就救他一条命。说起来好像是你犯了妄语戒了，你这个妄语戒有功德呀，你这个不妄语就有罪过。这个佛法不是那么挨挨板板的，所以亲亲枕边用为来种所乘之乘，皆妙法故。从这个究竟来讲，大小乘戒所有这个戒体，能乘的就是一个人，所乘的呢就有两个戒体，两个戒体就是一个戒体，都叫做妙法。到了法华会上一开了，都成了妙法。所以这个法华会上的声闻缘觉，这个所有的全教的菩萨，其方便人，到了法华会上呢，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啊。所乘直乘皆妙法故，一时利因果。你们这个可以啊，这个《法华经》是非常好的，一生的受用啊。受持读诵写说书写此《法华经》，如说修行，那是成佛的受用，受用不尽的。他不是说的吗？处处都有佛法，佛法都非常的深妙，不可思议，殊胜，引人入胜。到哪去学佛法去？有人说，哎，你这个正说已经说过了，开权显示已经开的前面给它流通就不要紧了，这流通嘛有什么要紧呢？流通更要紧，是吧？他就是说，所乘直乘皆妙法故，你们这个有注解，你们有看看啊，依是利因果故，施法界的众生是为能乘，所乘的都是一实相之体呀。法华经说，为佛于父乃能究竟诸法实相。什么叫做诸法实相？所谓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对不对啊？都是乘的这个一实相体，但是有生成，有繁盛。乘其所乘以利益物故，但自揣己的利境观心，于心相应，当顺合之。大乘教，比如小乘教持五，那也是小乘教啊，持五就是小乘教，不智比丘， 这小乘教，小乘教也有开呀、啊，啊，不但是就是在我们的戒场，我们在保和山受戒嘛，保和山那么全国是有名的戒场中，说别的地方马虎，人家这个戒场中应当是一本正经的，在保和山受戒，他也不吃五，啊，受戒的戒场中就不吃五，啊，不吃五吃什么东西呢？吃饭，他吃饭呢，他也觉得这个事儿呢不妥当啊，他把这个名字就改的不叫吃饭，叫吃开水，晚上吃开水，吃五能吃开水都能吃。他那个开水呀、啊，比干饭还要厚，是不啦？就像我们这个禅宗道场，晚上呢，他不叫吃饭饭的，晚上叫吃放餐，啊，就是避讳这个名字，啊，避讳这个名字，啊，那个也是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开的，啊，就是说现在的末法的众生呢，这个人的这个体力不够啦。啊，你要认真地叫他持这条戒，他遇这个用功办道呢就有妨碍啊。天童密祖道场冬天打旗辛苦不得吃啊，密祖然后当围路，跑到库房去偷锅巴去给大家吃，密祖有神童去偷锅巴啊，把人捉到了，这些事儿，这个菩萨呢，他不在这个事项上，啊，不在这个事项上斤斤计较。下边看来这个经呢，还是要快一点，不快一点讲不下去。若复游人以七宝满三千大千世界供养于佛，即大菩萨辟支佛无罗汉，世人说的功德不如受持此法华经，乃至一次具戒，其福最多。今天就讲到这儿啊，我们这个名汉法华经，成佛的法华，这是如来这一代的吉唱，希望大家呢要认真留意啊。今天讲到这儿。